师连燕，平安北京旧事，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。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两个已婚男人啊，这天在一块聊天。 我就是不喜欢我丈母娘。 什么丈母？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没有你的丈母娘，那你哪来的老婆呢？ 没错，老弟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我就是不喜欢我丈母娘。 话说在一个小镇的学校里，这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叫起了小伊文斯，向他问道： 小伊文斯，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？ 我爸爸是警察，同时也兼职做酒吧招待。 你说什么？酒吧招待和警察？你爸爸怎么能同时做好这两样工作呢？ 顺序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我爸爸每天晚上先做酒吧招待，把人弄醉了之后，在酒吧外面逮他们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班主任老师问刚刚来上课的阿廖沙： 阿廖沙，告诉老师，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他是个律师。 是吗？那你爸爸通常是把坏人送进监狱，是不是？ 那倒不一定。 听到小家伙这么说话，有点早熟的意思，老师知道这个孩子不好对付，于是他换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口气继续问道： 阿廖沙，老师猜你将来一定也想当个律师吧？ 不用老师，我想当个警察，这样就能把我爸爸抓起来了。 为什么呢，孩子？你为什么要抓你爸爸呢？ 因为昨天晚上他揍我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在一家商店里，新来的一位服务员向他的经理问道： 经理先生，来咱们商店的女顾客经常说以前的东西是多么多么便宜，我怎么才能让他们不这么议论呢？ 听到新来的服务员的话，这位经理微笑着回答道： 这太容易了，如果下次这些女人再这么说，你就装作非常吃惊的样子对他们说，您既然知道那个时候的价钱，那您的年龄一定非常非常大了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在街边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后头的人啊就看见一个男的正站在电话亭里举着话筒，15分钟一句话没说，大家等了很长时间了。最后啊，队伍里一个中年妇女终于忍不住了，冲着电话亭里的那个男的大声喊道： 你既然不打电话，就别站着那部电话机好吗？我们这排队要打电话。 听到这中年妇女的话，电话亭里头那个男的非常不耐烦地冲外边喊道： 你给我住嘴，谁说我没打电话，我正在跟我老婆通话呢，我老婆的话还没讲完，别打搅我。 话说这天有一个兴冲冲的人走到了一家专门卖贺卡的柜台前，他向服务员问道： 服务员，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种写得非常情真意切的贺卡呢？ 好的，先生，没问题。您看这个贺卡，上头写着赠给我唯一心爱的姑娘，您觉得这句话怎么样？ 太棒了，麻烦您给我拿六张。 乔装改扮，

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快说！小汤姆此时看见他爸爸从窗户里把头探出来了，他并没有回答爸爸的问话，而冲着他身旁的好朋友小吉米说道：“ 吉米，你瞧我没骗你吧？我爸确实是个秃子。 ”话说这天在小学的德育课上，老师问小明一问题：“ 小明儿。”如果有另外一个同学打了你或者骂了你，你能原谅他吗？ 小明回答道：“ 老师，那得看情况，要是我打不过那个同学，我肯定能原谅他。” 说出口，哦哦哦哦哦。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